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5集《奉命二》。苏夫人回到苏府中，苏老爷今日破天荒的没有去钓鱼逗鸟，而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屋里。见苏夫人回来，连忙上前为苏夫人揉肩，吩咐丫鬟递茶。苏老爷见了苏夫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，周围的下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苏老爷问道， 怎么样，沈夫人怎么说？ 没承应，也没说不答应，应当还是要再想想吧。毕竟我今儿个这般贸贸然的前去，想来也是唐突了人家。再说沈家又不是什么普通人家，想久一点也不是什么坏事。 还要想啊？ 苏玉甩脸子了， 有什么可想的？ 苏夫人觉得好笑， 莫非你以为今儿个我去了就能答应不成？ 为什么不答应？明峰有什么不好？这定京城里还能找出第二个像明峰那样的青年才俊吗？谁家姑娘嫁给明峰，那都是前世修来的福分，好不好？ 苏玉说着又想到了什么。 等等，那沈武小姐怎么样？ 总算是记得问起这件事了。苏老爷在宫宴上见过沈庙，觉得沈庙很是不错，就是性子他强势了些。不过男人看女人打都看不准，这种事还得女人来看女人，所以苏夫人才会出马以挑剔的目光来打量这位准儿媳。苏玉想听听苏夫人对沈庙是个什么意见。苏夫人喝了一口茶说道， 明峰的眼光倒是不错，我看这沈武小姐比定京里大多闺秀强多了，模样性子不必说，既然是沈姓教出来的姑娘，想来这品性也差不到哪里去，那气度倒是鲜少见的，像是宫里出来的贵人。不过就是有一点，这样的姑娘只怕明峰驯服不了。哎呦，不过也好，明峰性子温柔，有个这样强势一点的夫人当家做主母，这府里也能镇得住，极好。 苏玉难得听见苏夫人这般夸一个人，心中泛起了嘀咕，不是说婆婆看儿媳妇都挑剔得不得了吗？这莫非是自家夫人太过温柔了？苏明峰自外头回来，正要一脚跨入正厅，一脚就被人拽住了，回头一看却是苏明朗。苏明朗一本正经地看着他， 大哥，你现在可不要进去捣乱，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。 我的终身大事？ 苏明峰不解， 什么我的终身大事？ 啊，今儿我听金凤姐姐和旁人说笑，说娘替你去相看媳妇儿了。 苏明朗说道。苏明峰闻言大惊，问道， 什么相看媳妇儿？谁啊？ 不就是沈家姐姐吗？ 娘去沈家给我相看媳妇儿了？ 苏明峰拔高声音。苏明朗吓了一跳，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， 喂，哎呀，不就是娶个媳妇儿吗？日后沈家姐姐成了我大嫂，也看不得你这样的做派。 他说着拍了拍苏明峰的胳膊， 哎，真是羡慕你。 苏家来沈宅给苏明峰相看媳妇儿，这表面上瞧着这桩事情是无人知道，实则知情人却是不少。沈信和罗雪燕商量了一下，倒是真的一本正经的给沈庙开始物色起定京城里的青年才俊，还盘算着要不要让沈庙也多参加几个花宴之类的。沈信还让沈秋也注意一下京中与他同龄的青年。沈宅都弄出这么大动静了，瑞王府要是不知道，那也就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。谢景行一回到瑞王府，面对的就是季玉书唯恐天下不乱的挑拨。 也不知道从哪里骗来了从阳送回来的消息，举着一封信上蹿下跳。 三哥，苏家人都上门提信去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 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 还不动身找苏明峰麻烦去？ 高阳脸上也显出一些忧心忡忡的神色，说道： 苏夫人在定京城很会做人，与许多夫人都交好，苏家名声也不错。如果沈信觉得苏明峰不错，说不定就答应了这桩婚事。 谢景行扫了一眼那信，信上内容了如指掌，只觉头疼。苏明峰做事还是比较稳妥的，奈何有一双太过跳脱的父母，现在都上门提亲了，指不定还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。何况季雨舒还在一边煽风点火，一脸愤慨道： 好个苏明峰，当初和三哥在一起的时候称兄道弟，还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三哥换了个身份就悄悄出马挖墙脚了，实在心机深沉。原先人都说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这苏明峰原来是这种人，三哥你跟他绝交得了。 高阳实在听不下去季雨舒在一边胡掰，就道： 眼下还是找个别的方法吧。苏家这头事小，沈家已经开始给神武小姐物色夫君事大，我们在明棋时间不多，你要做就早些解决。 此话一出，谢景行神色冷了冷。季雨舒未曾察觉，乏灵气一动，说道： 我有办法了。 几人一同看向他，季雨舒开口道： 三哥现在反正在他们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，不如夜里扮作鬼，假装给苏明峰托梦，就说沈小姐是三哥看中的人，是要冥婚的。苏明峰吓着了，自然不敢打沈武小姐的主意。三哥你别走啊，听我说完嘛。 高阳摇头叹气，吐出一个字来： 是啊。 谢景行回到书房，在桌前坐下来，眉头紧锁，也不知道在思索什么事。身边的铁衣迟疑着问道： 主子，今日在普陀寺观真大师所言。 观真大师是个云游的和尚，有人说他是大梁人，也有人说他是秦国人，还有人说他是明齐人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但凡寺庙里来了观真大师，众人都是将他奉为座上宾的。观真大师是得了佛祖亲传的弟子，据说可以观人过去，知人未来，这自然是有夸张的地方。不过观真大师预言预得极准，曾在大梁里预言过一场水灾。永乐帝曾以国师之位挽留，可惜被观真大师拒绝了。两年前谢景行回到大梁，永乐帝就很想找到观真大师替谢景行看看面相，可惜那时候观真大师已经云游离开大梁，无人知道踪迹，却没想到如今在这儿遇着了。白日里到了普陀寺，谢景行还没说什么，观真大师就已经猜出了他的身份，也不知道是怎么猜出来的。而为谢景行的预言之语是破军紫薇，凶龙伏天，以一身之生命观全局。这解释的意思就是谢景行是个十分重要的人，一人可以关乎全局变幻。破军紫薇指先破后立，恩威并济。谢景行在明棋的时候以临安侯府世子自称，后战死沙场为破，后来以大梁瑞王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，这则为立。凶龙伏天，龙是万物之首，可惜是条凶龙，凶残狠厉。谢景行问的是劫，而观真大师却摇头，只说凶龙无解，却是帮人渡劫的。谢景行再问的时候，观真大师就说天机不可泄露，怎么也不肯多说一句了。铁衣有些气馁，这观真大师好不容易给人看一次面相，却说得模模糊糊的， 又想着自家主子是个对外物漠不关心的性子，凶龙无节，帮人渡劫，听着主子倒成了一个菩萨了，谁有这么大的脸面能让主子给他做靠山？那人就算敢，主子肯吗？谢景行开口道， 别管这个，先把这封信送回大梁。 他的神色有些凛然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